俄罗斯、中国、日本、英国、美国、印度、澳大利亚和保加利亚的通讯社、报纸、广播电台和网站23号广泛地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亲赴现场指导，大大显示主体朝鲜国防力量的火星10地地中远程战略导弹试射的消息。俄罗斯、中国和印度的新闻媒体登载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。